值的话，有可能减掉的都是水分。 对，就是水分。 哎，好了，那这样我们今天已经产生四名重量听众了，最后一个，我们给这个200斤的需要救救他了，这个八本楼。 好， 可以吧？ 可以， 希望他能坚持下来。 对，一定能坚持下来。 好，那一个月的免费的月卡可是送给你了，赶紧给苏教练打电话哈，13001161 3184，只需要5000块钱可以办一整年的健身卡，加上一整年的私教， 对， 还是有团队的私教。 怎么说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 对，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 撑腰的，会。 对， 大掌柜哪天不撑腰的就不敢说这个。 对，没有了。 如果一定要有健身卡的话，还可以打70折，甚至有1年的私教。哇呵，多便宜哈！ 对呀，合适。 哎，那我们先为表诚意，送上一个月免费的健身卡，这位花满楼听众哈，200斤赶紧去捡捡。 好嘞， 好嘞，那行，青龙客栈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 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com，提醒您，现在时间18点整。 房天下特价房，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，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com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玩转21点，赢钱买奥迪。3月18日，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订车就送9重礼，83790100，83790100。3月18日不仅仅是一次低价团购，记得来大兴朗法。 汇宝行宝马 4S 店邀您参加好友行动，凡推荐朋友来店购宝马，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。地址：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，服务热线5994-3555，5994-3555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65400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654008。 盛会相约318，见精品时代。吉利汽车在华北大地艾特了26座城市，北京沃德龙鼎已经蓄势待发，11重礼倾情放送。318团购热线010-8030-8588。 家居建材何处寻？大屋国际欢迎您，一次选择，一生信赖，7天无理由退换。6万平米超大展厅，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，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。 我的天哪！ 咋了？ 不是，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？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-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 房天下特价房，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，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com。 涿州新闻。各位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3月13号，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政府8届1次常务会。3月13号，涿州市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政府8届1次常务会议。3月13号，涿州市市长陈宇到市财政局调研本市财政工作。3月11号，涿州市议和庄镇联合土地、电力、公安等部门组成强拆工作小组，对拒绝自拆的违法建筑进行依法拆除，为合理利用土地、有效保护耕地，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，议和庄镇把土地两违治理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来抓，强化举措，重拳出击。一是深入排查，摸清底数；二是广泛宣传，提高认识；三是组织依法拆除，合力攻坚。好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抛开那盟约，和你苏醒。 相见，想必你的眼里应该隐瞒着更多的细节。他乡的狂野让你对我坚信拒绝，他会陪你过今夜，他也许就在这列车的某一节。

了一见真心，春已尽，秋风也寒，乱乱纷纷是红尘，浮浮沉沉，似幻似真，天之欲也的结局也只是

不相信缘分，缘分像一扇爱情的门，是我一直走错门，还是里面的人不开门？究竟要我等多久，多久你才愿意告诉我，这缘分是否终将为我等？缘分，缘分，只怕有缘没有分，左等右等，只怕空等不怕冷、哦、心疼，心疼，只怕有心没人疼，谁知命运会将你我怎么分？不可不相信缘分，缘分像一扇爱情的门，这扇门是否终将为我 的心。

山丛，却看见长夜日凄凉，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张学友的《情网》这首歌是收录在他93年发行的专辑《吻别》当中的。说到这张专辑，他在销量上呀，曾经凭借136万张的成绩，创下了台湾史上最高销量的唱片，而且全球都是狂销400多万张，应该也是华人唱片名副其实的乐坛之最了。继续听到的是彭佳慧《死心眼》。 永远有多远？想了一整夜，我才不管以后的路刮风又下雪。也许你没说你爱我，可是也没说不爱我。女人的世界笑得很可怜，你说得很对，可是我为了谁冒险？我不是神仙，我也会抱怨，我只要一分钟你还拖延。爱情偷走我的理智，你笑我死心眼，爱你浪费多少时间，你不会发现。 会可以说是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了，但是在98年收录在他《敲敲我的头》专辑当中的这一首《死心眼》，这是他无数次表示过他最有感触的一首歌曲。他曾经也感慨过说，很多女生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流泪。过去很多人看待感情都不知道在执着什么，总以为男人就是自己头上的那一片天，也就是所谓的死心眼的感觉吧。继续来听到的周杰伦的歌《晴天》。

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有人说过哈，说放眼娱乐圈里面的女星，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萧亚轩这么好的命。你看她出身于豪门，然后一出道就大红大紫，而走红后呢，身边的男朋友是从未间断，而且清一色的是姐弟恋。更好命的是，每当结束一段旧的恋情，这新的恋情便呼之欲出。继续来听到是潘玮柏《我最摇摆》。 没人能比我帅，从头到脚 swag down， 没法忽略我存在，嚷嚷头发竖起，那是我的政治招牌，看镜头瞄准我，捕捉我的独特身影。你抱怨说我肤浅，我却在你 Instagram， 我承认有点自恋，每天让你做喷血。你爱对我吹凉风，英文翻译叫做 fan， 还 follow 我偷看我自己不美丽，还骂我 I'm a自信摇摆没有错 I'm a 白雪公主魔镜有种 I'm a 怎么可能被你摸透 I'm a 谁最摇摆没错是我， 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。 解放起 LV Chromies， 那不是谁的专利，你就是懂得打扮，没错，你有你的权利，被允许这么臭逼，因为 we so sexy baby， so sexy sexy baby， so 时尚时尚 baby， yeah， 时尚舞台我走 hip hop， 有个圣地我走 dab punk， 就算剃了光头变成和尚，头顶发光还是万丈光芒。你说你觉得我这不想成绩很惨，你能不能比我摇摆我们炸餐，能不能够比我帅我们炸餐，能不能够比我帅我们炸餐。自信摇摆没有错 I'm a 白雪公主我竟有种 I'm a 怎么可能被你摸透 I'm a 谁最摇摆没错是我， 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。 只有我最摇摆， 只有我最摇摆， 只有我最摇摆， 只有我最摇摆， 只有我最摇摆， 没有人比我帅， 只有我最摇摆， 没有人比我帅。 大家一起摇摆。 只有我最摇摆，只

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，若不是你渴望眼睛，若不是我救赎心情，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该隐瞒的事总清晰，千言万语只能无语，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 Growl for me. Knock up a eating. Knock up a eating. 再来。 Knock up a eating. 认不认真也不一定，有样本，有样本也不保证，就不是真。Knock up a eating. 不是真也不一定，会得分，会得分也不保证，就有可能当真不一定。没票根，没剧本，爹也不就成分，对称不对称，对等不对等，没天分，游戏分气氛会冷。你要的是发问，还是要下问？Knock a boo. 其实精神也不一定，不放任，不放任也不保证，就会单纯。Knock a boo一定，再单纯也不一定，不凶猛，不凶猛也不保证，就不认真，反正不一定，没有可能也会有可能。 Knock a boo, knock a boo, 反正不一定。 Yeah. 何不身，反正都是我的分身， 分身， 反正不一定。别说有可好笑，说阿门，谁要车门阿门的回车，那可不一定。 啊啊啊，猜不到，给你一个惊喜，在我心里真是了不起，梦为你的身让我感觉。枪像素一样，想欣赏。我单人房双人床，一直这里 break it down。Come on。 其实精神也不一定，不放任，不放任也不保证就会单纯。那可不一定，再单纯也不一定，不凶猛，不凶猛也不保证就不认真，反正不一定。 反正不一定。 没有可能，也会有可能。嗯、反正不一定。反正都是我的分身，反正不。